秀，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听得见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48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欢迎收听快车道汽车评书馆，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喜马拉雅的尚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姐，然后大家可以叫我二姐，也可以叫我尚敏啊。 哎，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成都车展，因为确实有很多重磅的车型，还有很多事儿来值得我们关注啦。 对。作为一个唯一去过成都车展的人，所以洪城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回答我们的各种问题。 好嘞，没问题，我知无不尽，尽无不言，言无不尽。 言无不尽。好，那个洪城，你在成都车展上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款车？ 印象最深的，捷豹路虎展台有台车，就是其实之前就一直在关注，是 SV 的 Coupe。它其实是揽胜，严格意义上讲叫揽胜的 SV 的 Coupe， 是 SV 的限定部门的一台定制款的车型。 对。 然后当时我有问捷豹路虎的人，我说这台车你们是以怎么方式的卖呢？他说完全定制化售卖。就是你想定制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哪里有什么东西就可以有什么东西。就完全是属于限量 的。 就完全属于你自己的。 对，这块要跟这个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路虎的 SV 有一点像比如说奔驰的 AMG， 宝马的 M， 奥迪的 RS， 就是它是属于高性能部， 高性能的， 就是这样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相对路虎的这个 SV 呢，它可能还会在豪华性上更加突出一些。对，它不完全说我一定就是把这个西装脱了，露出了这个全身的这个肌肉，而不是我必须把燕尾服还套上。 而且其实这台车最吸引我的、最性感的是，我一直用性感来和优雅来评价这台车，它是双门版的揽胜。 那这就完全是定制化了。 它是等于说，它因为第一代揽胜他们说是双门版的，所以有向第一代揽胜致敬的意思。而同时，当它打开那两个双门之后，你发现它本身这个所谓的初步版，就是给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版本，里边已经接近于奢华了。就这是一台非常性感的车，当然。它限量，也 有基础价格吗？ 有基础价格，372.8，全球限量999台。 那我估计中国就能卖出990台啊。 但以我听说， 不会，应该不会。 以我听说，它全身所有地方都可以定制的话，我觉得每一台的售价都应该在500万元向上。 对， 因为但凡我觉得想买这台车的人，那肯定不是第一台。而且肯定还是要区隔于别人。 这个。一看到这个可以选装，我就特别爱去选装，你知道吧？ 选装啥？ 你喜欢？ 就每次浏览保时捷网页的时候，都爱去定制化一下，然后定制化，截个图发个朋友圈，你看又要下定了。 哎呀，那保时捷其实在本届成都车展上也推出了两款这个限量的，一款是限量的车型，还有一款就是那个蛤蟆绿的那个 Macan， 对吧？蛤蟆绿，我叫蛤蟆绿。 那是全新的 Macan。 全新的，全新的 Macan， 它那个新的周年限定版就是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15周年限定版，它那限量100台。 我觉得那个倒无所谓， 价格是146.95万。这个其实无所谓，但我觉得这个绿的这个Macan，你们分析一下会有什么样的消费者 会 定？你会 就是全新的马看，就是这个绿色真的是很打眼的绿色。 当初唐老师在选自由侠的时候，我给他推荐了一款绿。 绿色的， 但那个绿不好看。 荧光绿、 那个绿是那种就是非金属漆的绿，你那种感觉看着比较暗淡。 它这个是个金属漆的绿，但我总觉得开的这个有点太扎眼了。 开保时捷，我觉得炸不炸眼不重要，就是自己开爽不爽很重要。 而且马看这一代的这个车型，我认为是你必须让它所谓的高调起来，对吧？你要是选一个特别普通的黑色，你开一个马看，你还不如买那个其他的品牌呢？ 对，不如买个 X4， 对吧？ 对啊，对 X4， 对，买个 X4。 比如说跟它同平台的 QL， 是 不是？ 对，是有道理。唐老师教育的极是， 没错。 其实新的宝马 X4 也是在成都车展上上市的。它的那个价格46.68到59.98万，而且 原先是开眼角，现在又不开眼角了。就宝马也挺奇怪的，一会儿开一会儿不开，有的车型开有的车型不开。 嗯， 但我觉得 X4 不开眼角还是比开眼角要好看一点。 我是一直对于 SUV 界的这种 cross 风格就不太喜欢。 哦，你不喜欢这种 评价 圆圆的这种， 包括 GLE 酷配、 嗯、 X6 X4、嗯、而且我做过 X6， 我觉得为什么不把它做成 X5 的空间呢？人跟我溜背，我说 对、 哦、 溜背对、啊、 那我不喜欢了， 它可能牺牲的后排空间了。对啊， 其实挺局促的， X6 空间挺局促的、 嗯、 就是那种什么感觉，感觉是肌肉特别大的把你包在了一个车里。嗯， 但对于女生来说很有安全感。哎， 哦，原来这样。 对啊，你要考、啊、充分考虑女性消费者她选车时候的一些心理的一些变化。 然后她又有非常高的驾驶的姿态。 对啊， 然后又有这种 SUV 的这种偏 SUV 的一些城市的通过性。 对、啊、 对于女生来说完全都是需要的。 对，而且又好看。 突然来讲那么矫情的，觉得 矫情吗？不矫情啊。 我跟你讲现在很多用户就、嗯、就很多用户的 用户的需求跟咱们想法是不一样的。 对啊、嗯、 就那天我提出了一个这个所谓产品经理的 idea， 然后我拿出去讨论，一帮人看我，哇你神经病。我说那我觉得产品应该要照顾到很多人的一些想法和需求 啊。 就是恨不得那个座椅大概有10000多项调节。 嗯， 我一直吐槽说现在很多汽车的座椅大概有70%不能符合我整个的腰身和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你自己找的问题。 那我也是个人啊。 不是，是这样子，就是说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去适应这个车。 对、 啊、 对，就是 对啊，对，我们去适应这个车。 但是我觉得未来产品就是应该你往那一坐，就比如说啊，那个洪城先生请你坐下。 嗯， 然后我们会为你整个做一个模具，你的座椅会在2周内进行完成，然后会以最贴合的方式、 嗯、 然后你还有8项可以电动可以调节它的靠背角度什么、 嗯、 但是它完全符合你的脊椎和你的、 嗯、2周内你还别胖啊！你要胖了， 对，你要胖了还不行， 麻烦点、 嗯、 胖了请您把座椅邮寄回来，然后我们以热熔的方式再重新 那我到底这车开还是不开的、啊、 但我觉得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实现的。 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是你让我的世界 祸也。欲知车市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市评车市。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欢迎回来，咱们汽车评书馆继续播出。那么我们还得来继续说成都车展， 还要继续说成都车展。然后刚才说完一个品牌之后，我觉得还有一个车 QRL，对吧，这个车应该是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 我们也说了一些其他的车型，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重量级的车型，比如说奥迪的 Q2L， 它是放在成都车展，是等于说全球首发，当然了它是为针对中国市场然后来造的，这个拉长了的这款车 啊哈，它是有个预售价22.68万到28.18万， 嗯， 有点贵。 然后那个唐老师也跟我吐槽过这款车啊，说是大 Polo 对吧， 是的， 在我看来像 A3， 因为你到车展实地去看车了， 就是它方向盘像 A3， 挡把像 A3， 内饰全都像 A3。 那就是 A3 的 SUV 版了。 哦，可以这么说，但是它外观用了奥迪最新的那个什么设计的这个风格和语言，跟 QL 啊这些东西都是走的一套的 套 系，对， 反正就是那套娃脸，还都是差不多，就是拍拍扁拉拉长的， 大肚个大梯形的嘴， 其实还是蛮好看的。 但是我对于他喜欢的一点，就是在他的这个 C 柱 D 柱中间有自己的这个奥迪的 logo，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的抓人。 C 柱 D 柱中间有奥迪的 logo， 就是这个小细节的部分了。 对，特别特别细节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是特别抓人的。就是这一点真的是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定制化的一个车型。 但你们觉不觉得其实这两年奥迪也好还是大众也好，他们对于车身颜色的使用越来越大胆放肆，开始走那种我觉得 比较放纵了是吗， 它的颜色已经不以亮丽而走，它走的是亮色当中要加一些暗淡的颜色进去，就仿佛中世纪有一定特定时，就比如像英国漂亮的一抹蓝天上面非要再撒一抹灰尘那种感觉， 雾霾蓝喽 啊，差不多 就是这种感觉是吧？ 它的颜色当中不是以大明亮，现在 脏脏灰、雾霾蓝、 脏脏灰赢了， 脏脏粉， 还有 CC 黄、 CC 黄啊， 就今年全都是这样的颜色，他们 因为流行啊，因为你时尚界现在今年流行什么雾霾蓝，大家很流行，还有就是那个粉不是那种很亮的那种粉，就是稍微带 一 点暗的那种粉，然后感觉灰不拉几、粉不拉几的那种。 但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可能是老了，我见到这种颜色，我觉得驾驭不了，很多人 驾驭不了， 很多人驾驭不了，就是你想这是这样一件事儿，它车的颜色做得很漂亮， OK fashion 流行，能够跟得上主流，但这个时候有些人穿的衣服的颜色和配饰整个的风格就跳不进来，这个 跳不进来，对吧？然后我开了一辆就是类似于刚刚看的那个绿色的 QRL， 然后我穿了一个大裤衩，然后就下来了，就特别不大， 就突然间特别跳戏。然后你又不好说，我买了一辆车，然后给这些车主做一个 fashion 的讲堂，然后告诉你们如何去搭衣服搭。 哎，可以啊，我觉得。 不，这个，我觉得 车主会没有特别没有心里边会怪怪的。 第一个是企业不可能去教育消费者，第二个是消费者是不可能被企业教育。 是， 就是 消费者心里边自己他就拧个结，说你教我穿，我有钱，我 就是， 对啊，我用你教了。 就是现在咱们国内消费者是用来消费的，消费是以什么？第一是以产品，第二是你的服务，那你反过来，你又不是说我自己有意愿去参加所谓的一些什么高端的商务礼仪的这样的培训班，你为什么要给我做这样的培训？难道说我自己现在的气质衬不上你这个品牌吗？ 但玛莎拉蒂不是一直在做这种礼仪的培训吗？对啊， 所谓的不走量的这个车型，他可能会做这样的定制化的服务， 就是你可以想来，想来可以来， 想来可以来， 他们可能 你就这么想吧，就是当然不是说这个奔宝奥不好啊，那有一天奔驰、奥迪、宝马，咱们就不说它的高端系列、C 级三系跟这个奥迪 A4L， 弄了一个这个就是所谓的精英培训班，你觉得车主会参加吗？有可能 会， 有可能会， 我觉得有一部分会吧。 但是他的目标车主已经不是所谓的现在的社会精英了。 对， 对吧？ 对对对， 就是现在你看，大多数的厂家都在大肆的宣扬自己，我要打入95后的这个市场。九五后什么样市场？九五后现在你 我想 2018年开始看，刚刚大学毕业，他能有什么所谓的社会沉淀根基？他们将来可能是社会精英，但是他们现在买车的钱是谁给的？那是我给的， 对不对？ 是的， 是他老一辈的这样的人去给他， 嗯， 发的。 那你真真该去培训的，应该是出钱的那一帮人。 嗯， 就嗯，再说可能再更远一点的一句话， 嗯、 比如前一段时间出那个宝马那个事儿、 嗯、 啊， 昆山什么哥啊， 对 吧？ 对对对， 就被反制的那个， 嗯、 对吧？ 嗯， 因为他是。他的座驾是宝马， 嗯， 你说他一没他要不要去参加那样的培训？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对吧？ 他要不要去参加？嗯、 其实就正应了《天下无贼》里边刘德华先生说的那个台词、嗯：“你以为开什么品牌的车就一定是好人吗？” 嗯， 就是那样。 对，所以说很多东西还是在强化在教育上。我觉得小学应该现在就应该搭一些什么服装搭上， 不， 美术课呀、 啊， 音乐课呀、 啊，就是、大家的审美，尤其是孩子的审美，我觉得这是从小的教育。但是、 嗯、 话又说回来，老师教的一定就是对的吗？ 嗯， 我们有太多现在看见了教育上面的千篇一律，把孩子都糊弄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只会一加一等于二，你都不想想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 嗯嗯嗯，对，就是应试教育下培养出来的这些孩子其实没有一些创造力的。 我觉得唐老师适合当老师。 你们开学了嘛，他就为了、嗯、为了应衬我们开学的这个节点。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是很焦虑的， 嗯， 就是又必须上着幼儿园， 嗯， 明白， 但是幼儿园里 边又不想让孩子去受那个教育。 对，但是幼儿园它好处是什么呢？其实好处也有很多，比如说体验一下集体的这样的生活， 嗯、 是吧、 嗯？ 觉得孩子现在不能呆独了， 嗯， 因为毕竟这个大家都还是有独生子女症， 嗯， 在咱们这一代人至少是这样， 嗯。 然后再有呢，第二点是就是这个所谓的社交能力， 嗯、 小孩社交能力在集体当中会表现出来，要么是被隐藏，要么是被表现， 对。 但是他的一些对于知识的这种索求和对于灵感上的那种迸发的那种想象力的那种索求是，现在有很多东西是不能给的。应试教育并不是不好， 嗯， 我其实是崇尚应试教育的，因为咱们在一套体系下来，咱们的这个学习能力跟吸收能力要比国外的很多孩子都要强。 对， 但其实转回来啊，有一件事很重要，就学校那一波的事儿，我们尽可能就呼吁让他们做好。 嗯， 爸爸妈妈亲身的陪伴是。 对，我觉得是父母是孩子的最好的老师。 就像我之前跟我妻子讲，我说以后我生孩子之后，我每天要穿得非常周正。 嗯， 我要以身作则，做来给我孩子看。 嗯， 然后我一定要告诉他一件事，就是男孩子可以打架，别人欺负你的时候一定要打回去。 嗯， 而且我会一定会在你身后给你备一套衣服，当你衣服打破的时候，我把衣服送给你换一套新的，告诉别人我可以干干净净体面的处理好任何一件事情。 嗯，好，来给你鼓个掌。 说远了， 说远了，说远了，我们再来拉回来。 挣钱吗？ 啊、 衣服挺贵的。 对，衣服挺贵的，衣服挺贵的。我们还继续说回来，其实。就是说到学校教育，其实这些等于说是一些服装呢，或者是时尚的感的培训。 突然没觉得这个 QL 算应试教育的产物吗？ 嗯， 算， 我觉得它算。 电动车也算应试教育的产物呀。 嗯， 对啊，还有一些插混，也算插电是混合的， 尤其是这一年间蹦的无数的什么插混。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就是为了补贴，为了应试呀。 双积分，嗯， 为了双积分， 啊、顶分。顶补贴， 嗯，对，好了，我们不去解读这些啊， 那就说个不应试教育的车。 对，我们说个不应试教育的车，就是雷克萨斯的 UX。 嗯， 它不应试教育吗？ 它没有插混，它是混动和传统燃油车。 就是如果说在混动的角度里， 嗯， 就是雷克萨斯和丰田系做的是自己的一个套系， 对啊，他们自己做一个套系，但是他们现在不得不向中国市场低头啊。2019年也要推出卡罗拉和雷凌的插混了。 嗯，所以 为了分嘛， 为了分啊，为了应试教育啊，也没办法。 上个月， 嗯 嗯， 二姐去了日本， 嗯， 丰田博物馆， 嗯， 然后那期在咱们节目当中，也包括那车节目当中，也肯定跟大家说了，丰田博物馆里面有好多好多特别棒的在售的这个丰田的车型， 嗯， 但在国内看见了吗？没有， 没有， 对吧？新一代的皇冠，我看那个二姐拍回来那个照片特别漂亮， 嗯， 而且里边非常精致，比现在皇冠好一万倍， 嗯。嗯嗯嗯， 拿不进来啊，不拿呀， 他没办法呀，他不是抠呀，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市场大环境的问题啊， 但你 而且他的成本什么他都要控制的， 就是在我现在看来，就是你越不进行新产品的这个投入，你永远还固封在自己的这个套路上。 但是他有他的前面，因为皇冠的这个级别跟雷克萨斯的一些级别它重合了， 咱往前推啊，咱往前推， 啊， 咱不说皇冠是一代人的这个情节，咱往前推， 嗯嗯， RAV4 刚刚出的时候， 嗯， 那是一霸天下的时候。 对， 现在叫了荣放之后，你看他什么时候进过 SUV 排行榜的前十？ 嗯， 所以就是在这个里边，就是 刚才咱们一直在提这个所谓的应试教育， 嗯， 其实不光是我们说的什么混动啊、新能源啊之类的，巴拉巴拉巴拉，它是一个应试教育， 嗯、 就是厂家应对于咱们国内市场的一些新动态啊、新产品的投入的这些动向啊，那样的机动的那种性能啊，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应试教育的考题之一。 不过说回来啊，我对丰田的认知就是车都很好。 你知道这一点我服谁？ 谁？ 这一点我服上通。 嗯， 他们太会出产品了。 哦，明白。 但是他的产品的口碑真的好吗？我觉得 太会出了呀。 他太会出了，就是他太会考试了。上汽通用太会考试了。 他先把口碑和影响和效果都做好了， 啊、 但车好不好呢？反正你也买到了。 对。 然后丰田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就是丰田有很多东西，但他拿的慢。 嗯。 一点一点拿。 他不拿。 一点一点拿，或者 有的不 拿。 他不拿。 对， 嗯、 因为。比较的 保守 嘛， 保守， 对，他这个企业就是这样子， 就是每次来成都车展，我都能找到一些惊喜的。 你这次找到了什么惊喜吗？ 就今年的车市在成都车展，其实角逐要比我想象要激烈的多。 嗯， 大牌子扔了好多重磅的车型， 对， 自主品牌也扔了好多新设计的车型， 嗯嗯、 就是要扔出来说我，然后还要抛一句狠话， 嗯， 十一月份我们还有。 啊、 对，十一月份广州车展还有、 啊、最后遥远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谁？其实最后来说一说那个奔驰嘛，奔驰一下子推出了那么多款车， 奔驰有个百公里加速3.8秒的 SUV GLC 的 AMG 63， 对， 然后包括 V Class 的那个就是个 AMG 套件版本， 最便宜的 S， 还有最便宜的 S3 80多万， 人48伏的。 48伏的 48弱混的， 弱混， 我觉得它挺有趣的，而且他们把迈巴赫都拿过来了。 对， 迈巴赫那个前大灯，他们说只要你愿意，可以拿它放电影。 对对对，是。 我可不可以说我自己编辑一些文字，说我告诉前面兄弟快点开，我着急。 嗯， 他说 那就别人从后视镜看着反着呢。 不是他跟我 说走在地上， 目前暂时不能支持自我编辑功能。 对，他不能支持自我编辑。 在 CES 上面那个 Smart 不是就有自我的一个编辑能力了吗？ 嗯 嗯， 就他会有笑脸，他会有那个什么一些心情的提示。 对， 但奔驰这我觉得还一下子推出来好几辆车，而且奔驰是人满为患的一个展台。 嗯， 当天其实媒体日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听说，哎，这车怎么样卖的？就已经有人收购门票进来去看。要想买车 了，对，嗯 嗯， 标轴的意义也有了嘛，2018款的， 是的， 所以就我觉得就是努力程度吧，对吧？ 嗯， 人家长得这么好看了还这么努力，对吧？ 哎呀，人家还开，哎，人家还要开玩笑呢， 对， 人家这个发明汽车者还在继续发明汽车， 对啊， 你这后来你一直在借鉴呢，其实这话不光是说给其他的品牌， 嗯， 也是说给咱们自己的正在向上努力的一些品牌， 嗯， 对吧？ 对， 就是大家其实都有市场，中国市场依旧很大。 对， 你怎么努力，就看你所最后分得的那块蛋糕到底有多少。 入夜渐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曾设下这一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